一共再送四包、啊、那也不少牛肉呢啊。 哎，你就算这四两它也是一斤牛肉出的，又加上一斤牛肉啊，这鲜牛肉、这加起来12斤鲜牛肉。 12斤鲜牛肉，我就光算这个在菜市场买菜啊、就这300多块钱，将近400块钱。 是的， 牛肉、 对吧，但是今天299给您吃的是鲁西黄牛，给您吃的是正宗鲁菜的加工技术、来自山东德州的巨华的八包每包160克3两多的牛酱牛腱子，再加上香辣老汤牛肉4包，每包是200克，加起来鲜牛肉用了是足量得有12斤、在咱北广生活时间就是299给您解解馋尝尝鲜、 解解馋解解馋，真是赶紧抓紧机会，因为这个价格在市场真拿不到这么便宜， 是 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抓紧这个机会啊、真的是会过日子的人，其实咱追求的还是一性价比，老百姓追求的就是便宜嘛。400-015-5151 400-015-5151。 昨天呢就我们哥俩啊，这个录完节目哈、拆了两包，先提前尝了，弄一瓶小二啊啊，就是大冷天的， 真的 说真的，切两片酱牛肉，然后来一个小二，小口杯，特别舒服， 特别香。 昨天吃的特别香， 哎，尤其是这个，我就说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巨华的这个酱牛腱子肉， 牛腱子， 为什么呀？嫩稠，就是老北京话叫嫩稠、而且这个真空包装里边啊、它有这个牛肉外边还有这个汤的这个洞，特别的进味儿、您说这个吃到平常咱们吃的外边这个酱牛肉啊，说死、肉有点死 死性， 没事儿。今天咱们用的是这个鲁西黄牛的牛腱子肉、因为它的脂肪和这个瘦肉的比例搭配就跟那个大理石这个跟那雪花一样、所以呢入口以后满是那个这个牛肉本身有的这个汁水，而且还有那个鲜味，等于说它这个汤汁正好把它激发这个牛肉本身的这个味儿给激发出来了， 全进去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我们俩昨天晚上吃的时候还在聊呢，你说到底是因为这个牛肉好还是因为这个技术好、怎么这东西就这么好吃呢、真是因为本身满口香的肉汁的肉香味，牛肉的肉香味满口香的，然后呢再加上我不知道是人家的工艺怎么着，就那么它那个肉啊炖得特别嫩， 对 吧，嫩，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市场上买那种假酱牛肉啊，那种假酱牛肉给你加了好多嫩肉粉啊，这个糙做的这个特别糙，然后咬起来就入口即化跟果冻似的，不是那种大块大块的牛肉， 是 可是呢它呢就做的是非常的鲜嫩 鲜嫩， 对吧， 对， 还有那个香辣那个辣味的口感啊，不是那种贼辣的，辣的你一吃就上火，它不用辣味去遮盖它那不新鲜， 对， 用的都是鲁西黄牛，用的都是好肉，好了之后呢就稍稍用那个辣味微辣提点鲜， 稍微提一点 激发你的味觉，哎，多喝两盅。 而且呢这个鲁西的黄牛的酱牛腱子肉，人要不说人巨华用的好呢，就是你又能吃到这个牛肉的鲜香味，又能吃到稍微有一点这个辣的这个干鲜味、还能吃到什么咱老北京人最爱什么酱香味、真的是就是你其他 的 手法做不出来啊， 这个酱味，对吧，啊，就是这种酱味，这个酱牛腱子也好，这个老汤牛肉也好，这个味道是非常新鲜的，肉是非常这个 Q 弹的质感，而且呢炖的是非常软烂的，真的见老人小孩都能吃，对吧，而且还提醒大家一个事儿，人家清真的 哦， 真正清真的， 我还真没注意。 有些喜欢吃清真，盒上都有标志，大手雷 带清真标的、 喜欢吃清真食品的，您这个可以也可以选，没问题。所以踏踏实实的，关键是今儿在北广生活间太值了， 太值了。今天您就既能吃到这个巨华给您挑的这个鲁西黄牛的 真正鲁西黄牛 好牛腱子肉，另外呢还能吃到这个人鲁菜的命根这个酱味儿、还能吃到给您搭配起来做熟了的这个。酱牛腱子肉， 对，这是免费给您做、 免费给您做，而且呢今天还送您这个四袋的老汤的牛肉， 对， 哎，一共是将近12斤的原料做的这些肉， 12斤的鲜牛肉，牛腱子肉呢、基本上是一斤能煮出3两多来，咱们说160克、像这个牛其他身上的部位，我们说老汤牛肉的时候呢基本一斤能煮出4两来， 是 牛肉，所以您这可以算出来，用12斤鲜牛肉， 是 鲁西黄牛12斤鲜牛肉，真的400-500块钱了。 所以说啊，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又是味美又是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呢，我劝啊，大家抓紧这个机会，赶紧给自己解解馋啊！400-015-5151，400-015-5151，难得的机会，400-015-5151， 299块钱，八块。